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去年呢，一个名为内卷的词儿横空出世了，是吧？戳中了很多人痛点，可以说这是一些人在拼搏道路上的真实写照。写字楼里的灯直到深夜还没有熄灭，因为总有人走得更晚。家长们想方设法的让孩子成为班级里的尖子，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看到社交软件视频平台上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男男女女啊，痛恨自己晚上多吃了一口米等等。包括豆瓣上有一个叫做同辈压力研究中心的小组，在那儿呢有200,000名年轻人饱受同辈压力的困扰，每天在组内倾诉自己的焦虑感来源与自我和解的方式。在小组成员的口中，同辈压力是一辈子的征战啊，从学习时的考试排名到工作后的工资福利，再到买什么车、孩子的学区学位啊，如果到老了还没看开，那么儿女的孝顺程度、这个养老院的待遇都可以成为焦虑的来源。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内卷，拒绝焦虑了。前不久呢，00后女生刀妹火了，她是一个靠跳舞成为网红的胖女孩啊。这刀妹呢，从小就喜欢跳舞，却因为疾病只能够终身靠服用激素来控制病情，而她呢，也因为长期的服用激素药导致激素性肥胖，深深的感受到了世界的恶意。后来她就在视频平台上展示自己跳舞的视频，获得了不少人的点赞。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人辱骂他、鄙视他、攻击他。但是他在与新华社连麦的时候就说，所有的低谷都会让我们更快的成长，人生的价值源于自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刀妹看来，美从来不止一种标准，所有勇敢登台、自信绽放的光芒都是美的。 我觉得内卷这个词吧，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这种内卷的行为，各种类型的内卷，学习的、瘦身的、工作的、事业的等等一系列。我觉得首先是这样，首先是没有自己的目标，甚至是千篇一律的兴趣爱好，千篇一律的，反正就是没有一个个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发型也好，一个服饰，哎，你穿这个了，我也穿这个，你这么干了，我也这么干。好像就跟你不干，你少点什么，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各个年龄段的人先树立好自己那个年龄段正确的价值观。 我觉得现在因为什么内卷呀，还有各种网络上的消息啊，就是很少会有人不焦虑的吧。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焦虑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对抗这个焦虑的方法，一个是就少看这些消息，另外一个呢是，如果你真的因为一件事儿焦虑，你就去让自己做一些改变，努力做一些事情吧。 焦虑之前都是应该在45岁以上，咱们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产生你的职业焦虑、你的未来的焦虑啊、金钱的焦虑。但是现在这个焦虑真的是大幅度的提前，那些25、6岁刚刚毕业的学生刚找到工作，他就开始焦虑。这些焦虑我觉得很多他其实都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都是外界给他施压的，也加上他从小可能就是有别人家的孩子对比啊这种的家庭环境，造成他这个工作以后也跟着其他人去攀比，被人说，然后造成的一定焦虑。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认清你的焦虑根源，你是因为穿不起几万块钱一件衣服跟人家比，你比不过，你希望多挣钱产生的焦虑，还是说你真正发自内心的想提高自己，想为对自己的未来所抱期望，这种提高自己的价值的焦虑，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对于身材焦虑，曾经有网友在网络上提问著名的作家郑渊洁，说郑爷爷，女孩子必须要瘦吗？郑渊洁的回答让网友直呼想把这句话打印出来贴在床头上。他是这么说的，女孩子除了必须健康、安全和独立自主，其他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另外在脱口秀节目听解说当中，嘉宾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女性一定要瘦吗？答案是不，瘦绝对不应该成为定义美的标准，美有很多种，真正意义的美应该从懂得欣赏自己开始。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我们会看到贩卖焦虑啊，把一切事物的原因归结于你不行，让人感到焦虑啊，恨不得立刻变成马云。有人曾经总结过贩卖焦虑的核心，就是永远有更好的，而你还没有拥有。 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哈佛啊，你没去说明你不够努力。你知道吗？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不好看说明你没有努力减肥。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都年薪百万了，你才挣这点钱，说明你的聪明才智都浪费了。你知道吗？女孩子要么瘦要么死，你不够美都是你自己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样的标题特别特别多哈。其实这些不过只是一些营销手段罢了。点进去你仔细看一看，直播间正在带货，我们是被贩卖焦虑了。那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样的氛围里面，真的有人就产生了白瘦幼的病态心理。不止女性，就连男性也开始因为身材焦虑，我不够瘦啊，我没有肌肉啊，我不够帅气啊，诸如此类的焦虑数不胜数。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新周刊向读者们征集了一次关于25的故事。在近100份的25岁样本当中，关于25岁的形容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孤独感、迷茫、不知所措、焦虑、踟蹰、被迫接受等等。25岁啊，什么样的年纪？就是刚刚走出象牙塔，刚要急着去褪去青涩，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又接踵而至。现在这个社会，人们的焦虑分外的严重，年龄焦虑、婚前焦虑、外貌焦虑、工作焦虑、毕业焦虑等等等等，似乎光看到这些文字就已经开始让人焦虑了。焦虑不过是基于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又迫切希望自己得到改变。但是请仔细想一想，急着去做一些事反而会欲速则不达，焦虑只会影响你当下的心态。当你想的比做的多，其实不妨丢下焦虑，正视当下的自己，直面当前的环境。究竟是被环境影响产生焦虑，还是自己真的在焦虑呢？如果您真的焦虑，那就做好规划，行动起来嘛。自律是改变现状最好的方式。如果是被环境影响导致的焦虑，或者是畸形审美，真的非常没有必要。成功它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需要按照自己原本的计划，脚踏实地地迈出每一步，并且感受每一步，正念它。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人生漫漫，我们能做的事还有那么多呀，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我越用心笑声却越大，那就算了，谁当真谁傻，除了自己隐痛，谁又在乎呢？不如装疯卖傻，不如装聋作哑，这样也挺好的，自嘲声尴尬。老讲这些干嘛？星星下说什么，就该习惯了痛痛的有痒，痒着泪一擦，都去他的吧。笑话，我越憧憬，结果却越垮，那就算了，谁动容谁家，原来不去追问才听懂回答，继续装疯卖傻，继续装聋作哑，反正都挺好的，沉默声繁杂，老讲这些干嘛，星星别闹上家，就该习惯了痛痛的有痒，痒着泪一撒，都去他的吧，都去他的吧，请停止挣扎。 深情。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